俄罗斯网络杂志雷姆区区1月31号登载一篇题为2016年朝鲜主要事件的文章，介绍了朝鲜军民去年在伟大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，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。